时会跑，水波在摇动，叫我烦恼。鱼儿们都在笑，老气的是水草，一次又一次让一宿失了，一只又一只都在回绕。飘呀飘，飘呀飘，漂浮着年少的烦恼。飘呀飘， 唱这首歌的人正是填词人丁晓雯。其实丁晓雯在出道的时候也曾经是一名歌手，当年她的哥哥送了她一把吉他，开启了她和音乐的亲密之旅。在她大学的时候，正好是民歌运动轰轰烈烈的时候，丁晓雯深深地被震撼，看到当时的民歌手可以拿着一把吉他，穿着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就可以在台上唱着自己写的歌，让她觉得原来唱歌可以这样的单纯，写歌也并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当年他也像很多的年轻人一样参加了非常多的民歌比赛，终于在87年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鲸鱼》，主打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但是在这首歌之后呢，丁晓雯并没有恋战，他转向了幕后，他还做过李宗盛的助理。李宗盛问他，你想不想做唱片呢？丁晓雯回答，当然想了。于是李宗盛就把丁晓雯派去了香港，为梅艳芳在滚石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烈焰红唇》作为制作。其实第一次去到香港的时候，丁晓雯真的非常的担心，因为她是第一次做专辑，也是第一次离开家，而滚石那个时候只派了她一个人去，所以当时香港的华星唱片派人来接机的时候，看到她的样子表情是非常的惊讶，没有想到派了一个非常青涩的小姑娘。而那个时候的歌手梅艳芳已经是贵为天后级的人物，她也录过国语专辑，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丁晓雯在让他一遍遍重来的时候，每一次都要想很多很多的理由，最常用的理由就是我觉得你的国语不够标准。这是在当年的丁晓雯人生的第一张制作专辑产生的梅艳芳的一首国语歌《烈焰红唇》。 夜里，谁在冷冷的街头游走？黑暗中，却好像散发出热与火。一种想不能再躲避，决心揭开这谜底。一转身，面带笑意，我如何抗拒？表情，灼热眼睛，有情无情，我无法分清。遇见你是对是错，我都不愿相信。如何将爱情说明？午夜里，谁在冷冷的街头游走？黑暗中，却 却好像散发出热与火，低头想不能再躲避，决心揭开这谜底。你转身面带笑意，我如何抗拒？冷漠表情，灼热眼睛，有情无情，我无法分清，一见你是对是错，我都不愿相信。 如何将爱情说？ 空虚心情崩裂，心中燃起熊熊火焰，你却离我走远，心中的火又一次熄灭。冷漠表情，灼热眼睛，有情无情，我无法分清，遇见你是对是错，我都不愿相信，如何将爱情说明。表情灼热眼睛，有情无情，我无法分清，遇见你冷漠表情灼热眼睛，有情无情，我无法分清，遇见你冷漠表情灼热眼睛，有情无情，我无法分清，遇见你冷漠表情灼热眼睛，有情无情，我无法分清，遇见你冷漠表情，灼热眼睛。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丁小文的音乐故事。在89年的时候，有一首歌让小虎队一夜之间爆红，成名曲便是那首《青苹果乐园》，那就是由丁小文亲自来填词。这首歌的原曲呢是少年队的《What's Your Name》。丁小文在填词的时候，其实他笔下的青苹果，指的就是青少年，很青涩。而乐园是哪里呢？乐园其实影射的是当时台湾的地下舞厅，青春帅气的小虎队唱着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真的就成了超级偶像。 跟着我，坚持摇摆，跟着。 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趁现在，让汗水尽情飘散。告诉我就得接受这邀请函， I love you， 走出角落与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坚持摇摆，跟着我舞台上外，跟着我散发光彩，照亮天空的阴霾。啦啦啦啦，尽情摇摆。啦啦啦啦，尽情摇摆。What's your name? I love you. Don't you know? 青苹果乐园，因为当时在台湾舞厅呢是一个地下的组织，而是被台湾的官方所禁止，所以青苹果乐园在当时是非常叛逆的一首歌。丁晓雯填词的歌里面还有一首属于中年人的叛逆的，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源于他的两个朋友的真实故事，林忆莲演唱之后立刻引来了很多种不同的理解，也引发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当时甚至还有一个团体要提出抗议，希望能够禁止这首歌的演唱，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鼓励男人们不要回家。这些反应都非常的有趣。丁晓雯后来说，她碰到过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人，他们都说这首歌是为她而写，甚至是包括男人本身。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世无期，用尽三生三世的真心换来一世的回忆。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丁晓雯写在你青春记忆里的那些歌词。因为当年和张学友的成功合作，很多的香港艺人在要发行国语专辑的时候，都会很自然地想到找丁晓雯来填词。在90年代，郑秀文呢是被称为姐妹艳芳之后的新一代的百变天后，她也是香港第一位染了全金头发的女歌手。当年她的标志造型是耐克眉和玫瑰头。95年，他所在的华星唱片公司其实希望郑秀文能够继续的走淑女的路线，但是郑秀文本人却不太愿意，他追求的是多变，所以后来他加入到了华纳。加盟华纳的第一张大碟呢叫做《舍不得你》，这张专辑也在一推出之后就登上了销量冠军的宝座，在年底的时候拿奖拿到手软。而丁晓雯为他填词的国语版本也是当时一个电器的广告歌，一时间无论是在电台还是各大商部都能够听到这首著名的《舍不得你》。 是非再也无所谓，这是我的选择，却不能说后悔。我舍不得你，无奈这一次真的要离开。天空依然那么冷，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舍不得你。 作为填词人，丁晓雯最厉害的一点呢，就是她的词就是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也没有什么看似高深的意境，可是她往往能够成为流行语，比如当年的这一句像雾像雨又像风，这就是她填词的歌词当中的一句。这是香港女歌手梁艳玲的成名作，当年她正是凭借这首歌风靡了大江南北，也在93年的时候登上了央视春晚。现在看起来有一些老套的配伍，在当时可是风靡一时。